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 You Are 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世新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2019年11月3号来到第23集的 You Are 希尔特，我是你的主持人 You Are。 这礼拜大家过得还好吗？万圣节过去了，我在我打工的餐厅万圣节活动也是办得蛮顺利的，我的装扮也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礼拜呢，天气有变冷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多穿点衣服呢？昨天我在录音的当下的昨天，终于把就是帽 T 拿出来穿了，因为真的觉得好冷哦。大家记得要做好保暖哦。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佳佳以及 OZ 所合唱的 House Party，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叫你客厅当成舞池膜拜，动不停跟拍子。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Baby, work that body. Now, baby, work it. Let me work it. This is my house party. 哎，有你的信哎。来到了影音信箱的单元，今天在单元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欣赏的歌曲呢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一笔勾销》。 没有那每一笔勾销的 的记忆，阿汉他总会提醒伤在哪里，忍着痛我可以，忍住泪我可以，回忆却杀得我措手不及。我害怕每一笔勾销而失去，太多不甘心恨也无能为力，我触碰我自己，我瞒过我自己，把最爱你的我藏得很秘密。 啊，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一笔勾销。那这一个主题曲呢是来自公式的电视剧《弑罪者》的片头主题曲。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算电视剧嘛，它叫做《弑罪者》。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啊，刚看完的时候我觉得哇超级沉重的，这个待会呢在下一个单元再跟大家细细的说明。那我觉得这一首主题曲呢，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贴切，可以非常的可以跟主角他们的内心去做结合。还有因为像弑罪者他就是在讲一些伤害的事件，被害者受害者家属他们的一些内心的转换，所以这些歌词呢其实都可以用在那些主角身上哦。 总说我会在哪里。我找了好长好长的日子，慢慢放下你。我想习惯遗忘的模样，把笑容变成日常，想象着平安汇成河流，将悲伤往水里丢。我想牵着你可爱的小手，朝我们的家一直走，然后说声，再说声，走吧。 下一首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茄子蛋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日常》。我觉得，我在找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时候呢，我看到这首歌还蛮惊讶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追剧的时候没有发现，原来它的片尾曲就是由茄子蛋所演唱的。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呢，跟茄子蛋其他的作品比起来呢，相对的比较平淡，比较温柔一点，所以跟一般他们茄子蛋所推出的其他的作品来说，我觉得风格差的蛮多的。那我也觉得他就是有在配合这一部电视剧的内容主题，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有一句台词讲得很特别，他就说我想习惯遗忘的模样，把笑容变成日常。我觉得这一句台词还蛮特别的。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让他们知道你是谁。嗨嗨，一位哥，让自己大放纵，哇哇哇哇哇，管他是说什么。嗨嗨，一位哥，让自己大暴走。 引擎吹了起， 三一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那今天来到了引擎最 lucky 的单元，有点错乱呢。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公视的好的戏剧，叫做《试罪者》。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剧呢，是继《我们与恶的距离》之后呢，也很值得看的一部电影，很值得看的一部电视剧啦。那而且它，大家在看《与恶》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压力蛮大的吧？就会觉得哇，那个压迫感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压迫感跟《试罪者》去相比的话，我觉得《试罪者》的压迫感大很多。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压力超大，就是那一种压力是会让你喘不过气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试罪者》他在讲的议题会更加的，比较深入吗？比较严重一点，我会觉得它比较重，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一直在挑战你的极限，你知道吗？而且它里面的主角呢，又一直在做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就会一直去挑战你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也是蛮挑战我自己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看看，你就会知道我到底在讲的是什么。那待会呢，再回来继续分享我比较有印象的剧情。 第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约你，在一个人的夜里，握紧你的外衣，在黑暗中你就是最闪亮的星。第一个想到你，醒来第一件事情，没有回复的讯息，天文上的 那试罪者呢，他有一个 slogan 叫做罪不因刑满而消失，试罪的人如何得到救赎。我觉得这个 slogan 下得很好，因为像主角王响呢，他在故事的一开始，第一集的开始呢，就是他刑满了要出狱假释了，那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然后后面的剧情呢，就是开始去讲他是一个更生人，那他如何去适应新的生活，包括新的环境、新的家，还有新的科技，就是手机啊、脸书那种东西。因为他在入狱之前，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现过，所以他在出狱之后呢，都要慢慢的去熟悉新的这些事物。那当然，除了他自己本身要去调试自己的心情以外，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甚至是他过去的情人，也要慢慢的去调试他们自己对于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态度还有心情。在剧情里面呢，是说主角王翔他杀了一个女高中生。那当然在剧情的当中呢，都会一直穿插那些过去他们过往发生的事情，去交代说这个女高中生和王翔之间的关系，还有他弟弟王姐的关系。那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哦，因为他 他在描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总有一些觉得好像交代的不太完整，就是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不见了，所以就会让我怀疑说，诶，凶手真的是哥哥王翔吗？我觉得这个呢，可以留给观众朋友们自己去看剧，去看看到底凶手到底是谁。那其实就像《余二》里面说的一样啦，其实人人都是凶手，只是你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又或者是你有没有真的伤害一个人？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伤害了一个人，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弟弟王杰也是做了非常令我觉得很不喜欢的事情。那相信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梁静茹的《我好吗》。 只是在想起的名字，往后谁会继续说完美我的故事？你好吗？说给空气听，古老的心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只留下无处寄托。 声音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余波荡漾。那刚刚在前面上一段有讲到说，弟弟王杰他做了我觉得非常挑战，应该说就是违反道德的事情，就是偷吃。哎，这个我真的觉得啊， 真的是让我看得很不下去，就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非常的阳光正向，而且对于他在事业上非常的有企图心，可是而且重点是他还有一个很好很棒的女朋友，可是他却还是偷吃了，而且偷吃的对象还是一个已婚的妇女，所以我觉得就是会看到很俩公，你知道吗？那跟弟弟王杰相比起来呢，哥哥王翔就比较成熟稳重一点，那所以他这样的成熟稳重会让你相对的去想说，诶，到底当初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这个就是让人很存疑的。那在某一集当中呢，哥哥他有讲了一句台词，虽然说这句话已经很常听了，但我还是想在这里提一下。哥哥说，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自己。我觉得这对于像哥哥的那个角色自己来看的话，就是以更生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这很重要。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你说，诶，你很棒，或者是别人去批评你，然后让你去想说，诶，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毕竟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你的态度都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别人没办法帮你做这些事情，没办法帮你决定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没办法决定你现在心情要好要坏，所以你怎么看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黑暗人为一生燃烧留个念想， 欢乐到永久 FM 八八点一就是要你听。 放音乐，疯狂流动，再找到我。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聆听声， 影视面面观。 欢迎来到影视面面观的单元。那在单元的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k 的《给我你的爱》。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冷知识呢，是有关于第二团队。第二团队是什么呢？就是相较于拍摄电影当中原本就会有一组剧组人马嘛，可是为了呢要节省一些经费啊，节省一些电影导演或是演员的人力，所以呢就会有第二团队的出生。那到底第二团队是怎么运作的呢？待会回来继续跟你介绍哦。 谁也买不到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只握在喜欢的人手上。 现在我该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 有别于拍摄电影的主要团队，就是原本的剧组人马，其实第二团队呢，它会有导演、摄影师，还有各种工作人员，它也是一个可以独立运作的团队。那它第二团队的存在呢，主要就是要缩短整个电影制作的期程嘛。那它当然进一步就会节省各式的开销。那他们主要负责呢，就会是可能拍摄一些动作戏啊，或是空景镜头，又或者是之后事后要补拍的一些镜头。那其实呢，像是因为第二团队啊，他们像是要拍摄动作片的话，里面的演员其实也都会是一些特技演员或是替身，所以其实他也不会跟第一团队的原本的演员有冲突。所以呢，其实在第二团队里面呢，他其实整个拍摄下来呢，都会非常的可以协助整部电影的拍摄更顺利，而且可以加快这部电影的制作期。刚刚你前面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狮子合唱团的《我们的爱》。那继续讲回来第二团队的部分呢、啊？其实你看，第二团队跟原本的第一团队，他们拍摄的都是同一部的电影作品。那有不一样的人来拍，然后有不一样的导演，是不是很害怕会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或是不一样的风格？所以其实第二团队呢，他们就是要非常的去完整的复制第一团队所进行的一些工作模式，尽量呢让第二团队所拍摄出来的作品呢，会跟第一团队呢拍摄的差不多。那就像比较知名的第二导演，他叫做 Peter McDonough， 他就说啊，他觉得第二团队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让人看不出这部影片是第一还是第二团队拍的，不管是摄影啊或是表演，一定都要具有第一团队所一开始创立出来的风格，所以他就觉得你一定要尽力的去复制第一团队的作为，而不能只是因为你是导演，那你就开始去拍你自己想拍的东西，因为你所拍的这些素材呢，就是要剪进他们主要所拍的素材里面嘛，所以你要让你所拍出来的素材会让人家分辨不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第一二团队呢，甚至是有些比较大型的剧组还会有第三、第四团队，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这一个新的冷知识哦。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

越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着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 来到了引人入胜的单元，那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以玲的《零星的光》，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我的爱歌，就是如果我有去唱 KTV 的话，我一定会必点的台语歌曲之一。那所以今天的引人入胜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都是台语金曲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来自黄以玲的《零星的光》。 唱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唱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像，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想想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心肝头是痛几工， 现在你所听的歌选是来自张清芳的《无人熟识波浪西塞》。那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一些议题呢，是有关于罪恶感。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可以送给像是哥哥王翔一样，就是他想要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因为毕竟，就很像娱乐里面的那一些受害者啊，他们不是受害者啊，加害者，他们可能就会想要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然后去过自己新的生活。毕竟在现在的社会的框架下，大家对于更生人的标签还是贴得很多，因为大家如果听到说他好像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杀过人啊，或是犯过什么错，就会对他心生一些畏惧，而去不敢靠近他。所以我觉得罪恶这个东西呢，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去排除掉的一个心情，一个感觉。说过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罪恶。那其实我觉得罪恶感这个东西啊，是每个人一定都很容易产生的。就像是，可能比较敏感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他今天不小心说了什么话，那让别人不开心的，那他就会觉得很有罪恶感。又或者是我们常见的罪恶感，就是偷吃宵夜啊，吃很多零食啊。又或者是比较严重一点，就是真的像，你真的对不起一个人，你真的伤害了一个人而所产生的罪恶感。那其实我当然觉得，如果你有办法去弥补的话，那就尽力的去弥补。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挽回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当然你还是要做出努力。但是如果你努力过后，发现对方根本不领情，那你就不要再去打扰对方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弥补的方式，因为可能对方会因为你做的伤害他的事情，他就会没办法再去见到你，或是没办法再去面对你。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当你努力的去挽回、去挽救，但如果对方不接受你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个自由，离他远远的。 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江蕙以及施文斌的《伤心酒店》。快乐节目来到了尾声啦，今天尤安希尔特介绍的电视剧是《试罪者》，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找来看看，我觉得是蛮推荐的一部好的作品，毕竟公视出品一定是有很棒的品质的保证。那下个礼拜听说又要变得更冷啦、冬天真的要来咯，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千万不要感冒了，最近感冒的人真的太多了，要好好注重自己的身体哦，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喉咙，尤其是像我们广播主持人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声音。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哦，那在最后节目的时光由苏打绿带来的堆堆堆送给你们，尤安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